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，太虚大师讲的，扬知为佛陀修行在人格，人成佛即成。底下还有一句呢，是命真现实。好了，无论怎么说，要想成佛，先要把人做好，因为做人是成佛的基础。人都做不好，做人的样子都没有人那个样子，还能成佛吗？那可是要想成佛，是人人都是有这么个共同愿望。那是也要有条件的啊，这个出入往返，雨墨动静啊，一切处一切时，都是我们的行处，也是我们的学处。万丈高楼从地起啊。什么都要学，什么都要纳入轨道。上来我们介绍这个《法华轮观》，就是一经的前始后终就是在我们没有听经之前。对于《法华经》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实际上呢，这个《法华轮观》跟我们上边所介绍的，就是讲这个五重玄义有些地方呢。都是五重玄义的重复，重复不怕。我们这个修行呢，就是讲重复的，不重复还修什么行啊？那念佛的人一天到晚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不是老重复吗？他没说我今天参念不知水，明天我就另外弄个东西参参啊，念佛时也是这样的，叫重复。那你吃饭也是重复，我天天吃饭，你不会不改一个方式方法，我不吃了，不行不吃了，行不行啊？也有重复的，睡觉也天天要睡觉啊，都是在这重复你别说我天天讲过了，又讲了，啰嗦。那个看什么事情啰嗦，这个佛法呢，就是从这么来的。那么，既然说解释其他的经典是旧教，就那个本经论利益的，这个《法华经》呢，它不是讲经那你不是讲经做什么呢？不错，它是在这个《法华经》里向呢，论如来一代。实教的佛义，佛的大义，听经也要有经有为基础。那你说你要求人家听经有基础，你这个讲经的也要有基础呢？不，这基础也不能讲好在我们这个讲呢，是我们家里向自己讲，跟大家一道学习，共同学习。我能讲多少，我就讲多少，那么听呢，也只能是这个样子，这个听的人各有各的领会，各有各的见解，但是听经，要那在讲《法华经》，一般听经的人首先 对于《法华经》的全文要熟悉，那你要是经文要熟悉呢，那个无论是讲五通权益也好，讲法华轮观也好，讲到哪里像你都预先都知道。有好多的名相也是的，一经讲经，比如什么叫个全，什么叫做实，什么叫做妙，什么叫做法，什么叫做通，什么叫做变，什么叫做藏教，什么叫做原教，那你不能说说我念到哪里像解释到哪里像啊，就念到哪里像呢，你这个名首先对这个名相要有所了解啊。我讲这是藏教，哦你就晓得，我说藏教是什么意思，我这是原教，你晓得原教是什么意思啊。不然的话我这讲啊什么原教别教不懂啊。有还有很多的名相也是这个样子，当然呢这是学习嘛，就是从零开始的，从零开始在这学习啊，有好多人就跟我一样都是从零开始的，对于佛教对于佛法知之甚少，知之不多，甚至于说呢一点儿也不了解，那也不怕，没有生而知之的，都是学而知之的，知识也是逐步逐步积攒起来的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这个呢，从前的时候，因为底下这个法华轮观呢，像今天呢给大家介绍完，但是按照这个文字还有那么多呢，就是念念嘛，恐怕还要念几分钟。上来讲这个法华轮观，它也从这个一经开始，从经题开始。所谓从经题呢，就是从《妙法莲华经》开始的。妙法是法，莲华是譬。底下这个轮观呢，就解说的，就讲的这个譬喻。法华轮观第八，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呢？第八行第九行，从这个地方上来已经介绍到，从这个妙法莲花譬喻呢，譬喻到本门实妙，但欲法身修道圆满上帝也，到这为止。下边呢就解说这个譬喻了，这种妙法莲花，又经中凡有七喻，皆喻全实，今以莲花而总喻之。七喻者，一火车中三车一车喻，以三车喻全，大奔牛车辟实。第二，信些品中穷子喻，以故作辟全，腐叶辟实。三，药草喻，以三草二木辟全，一地辟实。四，化成玉，以化成辟全，宝所辟实。五，受祭品细珠玉，以少有所得辟全，宝珠茂溢辟实。第六，南若恨品轮王玉，以随公赏赐辟全，解戒明珠辟实。此六种辟喻皆是偈门的， 开权显实，玉。第七，受量品中良一玉，以实告父死辟权，来归始见辟实，此即本门开进贤远玉也。更有王善坐经二玉，既非全辟，亦其开显，所以智者大师料而不举。后世这云九玉，可谓一文不一义矣。请愿佛所说法经者，上来以这个妙法华中观呢，已经讲到这个妙法莲华都讲好了，底下呢就是讲的这个经字，是经者佛所说法之通明也，梵语萨达摩芬陀利修多罗。萨达摩此番妙法，芬陀利此番莲华，具入前世，此名异域重点，故称为别。一代时教皆名为修多罗，故称为通。修多罗何凡为经，何凡为器，器即器理啊，何凡为法本，何凡为现，何凡为善于教，何云五凡而含五义。一法本，一云出生；二微发，一云显示；三涌泉，四绳墨，五界脉。就此番五寒，就此番五寒五，各具教性理三。教即世界系谈，性即为人对治二种系谈，理即第一系谈也。又此方圣说为经，经者训法训常啊，法以鬼痴为义，教科鬼行科鬼理科鬼，故名为法。常者不变为义，天魔外道不能改变，即教常。真正无杂，无能欲过，即行常，湛然不动，绝无异曲，即理常也。这个呢，我们都不能解释的啊，解释没得时间。第二，实相为体者，经曰：今复放光明，诸法实相异。又云：诸法实相异，宜为汝等说。又云：为夫愚夫，乃能究竟诸法实相。又云：诸佛法久后，要当说真实。又云：我以相言身，未说实相印。又云：开房边门，是真实相。啊，又云：观诸法实相，故知佛，故知诸佛为大事因缘出现于世，指令众生开佛之见，见此一时，非因非果之理耳。所以这个理啊，这个一经啊，从五重玄义到一到这个啊全经二十八品所显的，就是这么个理啊，一实相之理，非常重要。啊，众生迷的，也就是迷的这个东西；诸佛证的，也就是证的这个啊，这是一大事因缘。第三，依乘因果为宗者，此经始从序品，且难落恨品，破费方便，开显真实复制之见。 一名弟子是因师国，一名师门全因全国。文艺虽广，作起书要，唯称弟子是因师国。因正果旁，故于前段名记因记果也。从地影出品，起劝法品，法纪贤本，废方便之禁受，命长远之师果，一名弟子实因师果，一名师门实因师果，而显师之师果，果正因旁，故于后段命本因本果也。四断以诚信为用者，即门用扶菩提二智断七种方便最大无明，同入原因本门破智，同入原因本门破智禁忌之情，生于本地深信，乃至等角亦令断以诚信也。这个地方呢，关于这个等角问题啊，在这个地方呢跟大家解释解释，什么叫做等角呢？有人说这个等角，这个等角啊，跟佛一等，跟佛同等的啊。那么看着这个字儿呢，好像是这是等角嘛，跟佛一等，平等啊。如果说跟佛一等，那他就是成佛了，那他就不叫等角啊，啊，他这个等角而不是成佛。等角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未破，所以他这个里向呢，讲到啊，本门开济贤本，这个等角菩萨都能令等角菩萨断疑生信，断疑呢就是破最后一品无明啊，生复深远之性。你看这个受量品讲什么呢？也没讲一心三观，也没讲参念佛之水，也没讲修行，就闻这个法他就能够啊为法身大事增道损伤，这就增道损伤啊。等角啊，这个等角两个字呢，你去看这个文就晓得了。既然也令等角断疑生信，那就等角是不是佛啊？不是佛。那么为什么等角呢？前四十地都不称为角，它就称为角啊。等角要是按这个文字讲的是降伏一等啊，就是爬这个楼梯一样，还有这么一大位拉上去，降伏一等。那么在经中讲这个等角呢，我们去年明老跟我们讲这个楞严经，楞严经后来有这么一段文呢，就说的这个等角啊，那个几句话，那是也是在《楞严经》介绍这个四十二位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的介绍的。那个几句话是怎么讲呢？如乃如来逆流，如是菩萨顺流而住，顺流而住，啊，这个。脚迹入胶，是命等脚。啊，你们不相信，你把这个楞严经拿来看看。啊，上次我也跟大家把这个道理呢，略微做到介绍。那个等脚，那个成佛啊，就像进了个门一样，它有这么个关键。佛成了佛了，进入常寂光了， 佛法的根本是无住的，佛不会的说进入常寂光，哎，我就坐在那儿就不动了啊，我就是等于说享受了啊，不会的的啊，佛进入常寂光以后马上就出来，出来呢也要经过这个门，进去的时候呢是经过这个门进去的，出来也要经过这个门啊啊。那么这个等脚菩萨是顺流而入的啊，顺流而入的菩这个如来逆流，他前头一句话如来逆流啊，逆流就是道家慈航的这个逆流啊，如来比如这是一个门，如来呢进了以后就出来了，那个等脚菩萨呢从这个就一步步进入前住进这个门，一个佛呢也到了佛门当中，等脚呢也到了门当中，这两个人就是交背啊，两个人擦肩而过，一个是向里边走，一个是向二边走，就在这个门这个地方擦肩而过，这叫个脚迹入交啊。有些人看了这个东西都不懂，这个叫怎么讲，怎么这个脚迹入交呢啊，所以这个佛经中的文字呢有的时候讲是明白了，这是啊，就是那有什么困难呢，说明白了就大家都懂了，如果是不解释那你自己想悟啊还困难的啊。你看看如来逆流，如来怎么逆流呢，你说如来为什么讲逆流啊，啊就道家慈航啊，这个逆流啊，他从这个门出来，刚刚进去就出来了，那个等脚菩萨呢顺流而入啊，这两个人呢一个要出来一个进去，都在这门这个地方啊，就在这个交叉擦肩而过，这个脚迹入交，一个是等脚一个是妙脚，这个脚迹入交啊，这个叫做等脚啊。那个从这个破无明正法身来讲呢，那就降伏一等，因为你还有一品最后的生相无明未破，这叫个等脚啊。说这个地方的等脚亦令断一生心，这个不是哪一个随便好说说的啊，你没有经教的根据都不行啊。这个第五，无上醍醐为教相者，无时譬喻料入浅说，若华严除垢圆蔽之机啊，这个豆子啊，这个豆就是气机气里这个豆子啊，这个文字啊，人家说你这个经啊，都是文言文古文，这是古文也没什么古啊，还不都是文字吗？高山贤照之命次第不次第，那就是这个华严经有这个别教谓之次第，原教呢是不次第的啊。修行地上住上之功德，像这些个道理呢都要懂得，什么这个地上住上啊，原教要破四十一品无明才能够成佛呢，所以讲个他讲住上，从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，等教是住上，别教呢这破十一品无明就成佛了啊，他从初地到实地到等教啊，这是住上地上之功德。不变如来顿之，不变如来说顿之意啊，若似我罕通说无常之苦断机正灭学不到，不明如来取巧实晓之意，若诸方等这小贪偏抱怨叹大慈悲恨怨势力书卷不明并对何赞之意， 若般若共作共则三人同入，别则菩萨独进，广利淫入，尽净虚庸，亦不明共别之意。若涅槃在后，料持三修，初见五位，亦不为说如来之教原始要中原始要界之中。凡此诸经，皆是斗会他意，令他得意，不谈佛意，意趣何之？今经不耳。举凡法门纲目、大小观法、实力无畏、种种规矩，皆说不论，为前经已说故。但论如来布教之原始，众见取语，见顿事实，大事因缘，究竟中起。当知此经为论摄教大纲，不为维系纲目。譬如算者除下后处，既定大数，不存斗壶，只为神论圣教，妙说圣心，尽会原因原身本果，所以情义不已。若能精之教下，则是如来劝示而止也。经文底下呢，就介绍这个二十八品啊。经文二十八品啊，从这个序品到第二十八这个普贤菩萨劝发品，二十八品，智者大师分为三份儿。所谓的三份呢，就是通常我们是讲任何经都有三份，序份、正份、柳通份啊，《法华经》也不例外。第一品呢，就是序品，就是序份，方便品，一直到分别功德品的第十九行偈，一共有十五品半，名为正宗。从这个十九行偈的以后，一直到经文了，一共是十一品半。你看看，十五品半加十一品半，一共是二十七品，加上面一个续品呢，就是二十八品。这就是柳通分。又一是分为二，从序至南罗汉十四品，要记门开权显实。从地涌出品一直到奇经，一共有十四品啊，一直到这个第二十八品，一共有十四品。这是要本门开进显缘，本纪都有续证流通。初品为序，旁边其受无学忍记品为证，法师其阿罗汉为流通，永处其弥勒以外此事，附近达之半品为序。从福告业多下，其分别功德品戒为正，此后进经为流通，除序有通有别，同则总观两门，别则发起三周。发起三周正说，后之流通有劝斥有竹垒，劝则别要本门，主则通属全部大经。记门后无品，但是劝持记门，本门出续犯，但是发起本门。那这个里面说的非常清楚啊，大家有空呢可以仔细，可以去对照。劝持记门，但是发起本门，除虚盆者次也，有也，数也，如是等六义啊，如是等六义正信贯于经首，就是六事贯经首。 正心曲，如是我闻，一世佛在某某地方与大比丘众等，这是六世供给你供守正心曲啊，这个一般大乘经典都有的。下面讲这个入文的时候呢，我们也会讲到，听说次序也，放光六岁发起之端是游序也，那个无量易经啊，问大是以正说论言述述也，故名序品。此方便品以下凡有三周说法，就是法说周、欲说周、因缘说周，有三周说法。今方便品做三乘一乘说，名法说一周，上根得悟，受舍利弗记。此譬喻品做三车一车说，名譬说一周，中根得悟，受四大弟子记。次呢是化成喻品，名宿世戒缘世境，重作三百由旬、五百由旬说，名因缘说一周，下根得悟，受五百弟子记，而二千人记。这就是记门呢，开宣显实之正宗。言方便者，料为三解，一者一愿，方者法也，便者用也。善用偏法，巧逗众生，名为方便。此可以解释他经，不是《法华经》方便品的本意啊。第二，方便者门也，门名能通，通于所通，方便为实相作门，真实得显，功有方便。这种解释呢，亦可以解释其他经，不可以拿这种解释解释法华经这个方便品。那么这个法华经这个方便品呢，非常特殊啊。你看这个法华经解释方便两个字怎么讲的啊？第三，方者密也，啊，变者妙也，啊，这个方便品呢，啊，你不要说看这个方便品了，《法华经》这个方便品非常重要，啊，开张明义非常重要，啊，你别以为这方便，这个方便好像是就是，随随便便的，那可不是的，啊，方者密也，变者妙也，妙大于方。即是真密，这就是说呢，唯识实权，那个权就是实，啊，这个妙大于方。你这个你不研究教典，不研究教理，你是理解不了的这个东西，哎，就这个方便两个字你就理解不了，嗯，不然的话你们大家扶扶小坐看，我听听，啊，嗯，啊，啊，那么底下他是说呀，就是点。内衣里无价之珠，鱼王顶上唯有一珠，无二无变，啊，指客座人是长者子，亦无二无变。如此之言，是密是妙，正是金品一也。此品正开三乘之权，显一乘之实，鱼中有料有广，料则动智生疑，啊，广则断矣生信，辟中要旨不出为乎于乎，乃能究竟诸法实相数语，乃一经之宏纲，众义之渊福。你看这两句话你就该总结这个妙话，这个方便品呢，啊，这是一经之宏纲啊，众义之渊福，这个易经的什么是都归到这一个道理上来。南药大师要义三转度之，这个三转语啊，就是为乎与乎，乃能究竟诸法实相。我们到任何时候都要记得，诸法实相不是说是什么都没有的。你看诸法实相东西多了啊，如实相、如实性的实如是，那就是诸法实相啊。 你说什么叫个如法实相啊？啊，司法界说叫一正庄严，身若身若心，啊，说是上面那个有，众生假名世间，五阴施法世间，一报国土世间，啊，都是实相。智者大师把这个诗如是做三转语度，一个是如是相、如是性乃至如是本末究竟的，一个呢，是相如、是性如乃至于本末究竟如啊，还有个呢，如是相，还有呢就是相如是。相如是，性如是，体如是，乃至于本末究竟等如是，做这个三转语。这个三转语，一个是即空义，一个是即假义，一个是即中义。介入即是即空义啊。我把这个文给大家念一念：一者是相如，是性如，乃至是报如。如名不义，就是空义，如者不义吗？如就是空吗？名字施设业力不同，即假义啊。三者呢，相如是，性如是，乃至报如是。如什么事呢？如于中道之事啊。这就说这个空假中这个三谛之理。一共等十相之事，即是中义也。分别令义解，故名空假中。得义为言，空即假中。啊，要如明空，是一空一切空。上次我们讲的这个妙观初机啊，就是跟这个文字是一样的。啊，一名一切，一空一切空。点如名相，一家一切家。这个地方，这是关键的东西，我们日常都要用得到。凡是你用功的人，你这些个基本的理论要是不明了，你就不好用。要如明空，一空一切空，空。大家不说一空都空了，什么都空了，啊，点空点如明相，这个空不空啊？此空不空，啊，点空明舍相，这个就是呢，点如明相，点如明性，点如明体，点如明利，点如明用，一直也是如是，就这么点给他点，把这个是如是都给点过来。那不是都是假的啊，一假一切假啊，就是论中一性一中一切中，非一二三而一二三，不纵不混，名为实相。为夫与夫究竟此法，是施法摄一切法。昨天有一位师傅，他就问这个，我们不是介绍这个一心三观吗？一心三观，这是一个刑法啊，就是，不是我们这个道理，大乘的道理懂了，诸法实相的道理懂了，要修这个观，怎么样子正入这个境界？要修观啊。他说他呢，他不问空观，他也不问九假观，他就这个问这个中观怎么修法。什么叫做中观？天台讲呢，要修这个观呢，他讲一心三观，他没讲一心空观、一心假观、一心中观。这个一心当中，任运而运，具足三观啊。那么什么叫做中观呢？那个妙 那个妙观初级上头讲的，魂四句数四句啊，推简入空啊，我们凡夫一向执着为有的东西，你看都站不住脚啊，身心世界都站不住脚啊，四大皆空啊，都空了啊，这个呢，这个文字上都给你看看啊，四句推简入空，空了。在我们用功呢，在心理上讲呢，这叫什么东西呢？叫个沾沾寂寂，啊，沾沾寂寂，没有一法当情，啊，这叫做空观，观不思议的真谛境。就在这个沾沾寂寂、没有一法当情的这个同时，啊。点孔明舍相，他这个就他本身是句法的，但是我们用语言说，先要说空，然后解释这个假，然后再解释这个中，啊，点孔明舍这个空，它句法不是像我们说，就是医生说这空，这个空就什么都没有了，这口袋的钞票没有了，空了，啊，这房子里面的人了，空了，啊。佛法不是这么讲法的了啊，这个点空明舍相，它这个地方呢，这个点空明相，实际上是点空明相、点空明性、点空明体啊，一直到点空明果明报啊，这空理相它具实法界啊，既然是空理相具实法界，它不是先有空后有实法界，也不是先有实法界后有空，这个实法界这个空呢，它同时具足的啊，就像我们念心经啊，舍即是空啊，空即是舍啊，这是我们向外边好像这么讲，把这个道理呢，就是反观我们当人这一念心，经济大师说的，一念无相谓之空，无法不备谓之假。我今天呢，把这个话呢，我这么念啊：夫一念无相谓之空，夫一念无相谓之假，夫一念无相谓之中。啊，他就没有先后了。啊，你要说我这么夫念无念无相谓之空，哦，你说先有空哦，然后呢再有个假，那就有次第。啊，理是同时具足的。说是语言有前后，空观是观真谛境啊，假观呢是观不可思议的素谛境，那个十法界一正庄严，这都称为素谛境。那么中谛境观什么东西呢？中谛它不能够离乎这个真素而立啊。这个中谛怎么观怎么建立啊，他讲遮照同时照空的时候遮假，照假的时候遮空，这个道理懂不懂啊？啊，这个东西呢也要有点文字基础的，没点文字基础，什么叫个遮什么叫个照啊，不懂啊，这个就麻烦的啊，它是遮照同时的，没得前后的啊，遮空的时候照假，遮假的时候照空，遮照同时的，不是我先照后遮，先遮后照，同时的啊，遮道同时二变绝代，这个叫个不可思议的中观境。空观也好，假观也好，中观也好，啊，没有前后，没有次第，啊，一心中得， 不是说的吗？这文章上叫聚一聚三，年三聚一。这个道理呢，就是在他的文上也这么说的，只可以意会，不可以言传。这个道理呀，所以它称为妙法、妙观。静也是妙的，智也是妙的。一妙静，法妙智；一妙智，照妙静。啊，这个实心原实境，实愿次第生，时时迭相助，自然入实理。修观是这么修法子的。我就大致大概呢，把这个中观的道理跟大家说一说啊。如果要是把这个道理我们归入禅宗参念佛之水，那也是恰到好处的啊。新的法门都是这样的。下边啊，这智者大师复要四凡事之：一要实戒，二要佛戒，三要离合，四要位。一要实戒者，说是六道四圣啊。这个法虽无量，数不出十啊，无量法都不出乎十如是啊。一戒中随复多派，不出十如啊。如地有戒，当地自具相性本末。地有法界也有实如是，你看这妙不妙了？地有法界自己本具足本地有界的实如是，也具足续成界的实如是，乃至于具足佛法界的性相本末等实如是，没有缺点。当知一界皆有与九界实如。若照自谓九界实如，皆名为全；照其自谓佛界实如，名之为实。一中具无量，无量中具一，所以名为不可思议。凡夫虽然具足，觉离清迷。觉离清迷呀、啊。动静理前世，行藏失尽非，这是距离清迷。二乘随聚舍离求脱啊，二乘也聚是如是，但是二乘人呢舍离，什么这个舍离啊？法界嘛，具法的都也是如是嘛，这舍离。厌离这个世界，啊，厌喜欢取境，正一个偏真理，他不具法，他不能发菩萨心，菩萨随具照则不周，明不了了，如来动览魂数具足。第二，要佛法界事者，佛界非相非不相，而名如是相，指万善原因，故下文曰众宝庄严。佛界非性非不性，而名如是性，指智慧了因，故下文曰有大白牛。佛界非体非不体，而名如是体，指实相正因。下文曰汽车高广。佛界非利非不利，而名如是利，指菩提道心慈善根力等。故下文曰：又欲其上掌摄现盖，佛界非作非不作，而名如是作，指任曰无功用道。故下文曰：其迹如风，佛界非因非不因，而名如是因，指四十一位。故下文曰：乘是宝乘，游于四方。佛界非缘非不缘，而名如是缘，指一切住菩提道。故下文曰：又多仆从，而是谓之。佛界非果非不果，而名如是果， 指妙角朗然，元音所克，故下文云直至道场，福界非报非不报，而名如是报，指大波涅槃，故下文云得无量无漏清净之果报。福界非本非末，而言本末，本就是福相，末就是果报，是自性之权。福界非等非不等，而言究竟等，至于实相，是自性之实，既是而权，故言本末，既权而实，故言为等。你看这文多好。三要离合者，若佛心中所观世界实如，皆无上相，乃至无上果报。实际上啊，这要是讲经啊，随时都可以好讲啊，都有很多的道理，都是微妙不可思议的。你是讲这个无上，我们这个佛教里像经常讲无上啊，说我这个法是无上的，我这个最上乘，无上。就是我们这个每天讲经之前唱这个开经偈，开经偈开头它就叫无上甚深微妙法。我们大家想想看，这个无上是什么东西呢？当然无上是指这个甚深微妙法。这个甚深微妙法怎么无上呢？既然讲无上，人家那也无下，无上也无下，我们用这个世间上的事情来比的，我们这个世界，我们在人间，人间上面还有天，天上还有天，有上没有上啊？有上，我们这人上四天王天就比我们上嘛，桃李天比四天王的还要上，一层层上去，六界天上的还有舍界天，舍界天上的还有无舍界天，都有上，对不对？有上的。那么除了我们这个世界，离开我们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化之途，上方还有世界呢，不是上方还有世界吗？上方还有上方啊，上方上方还有上方啊，不得数，你就数好了，不得没得数，没得头。你说我们这个念佛的人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过世十万亿佛陀朝西边走，那也不过就是十万亿佛陀啊。过了十万亿佛陀，那西方极乐世界西边就没有国土了吗？还有啊。那你跑到十万亿佛陀，我跑二十亿万亿国土，那就比西方世界就远了了，远了还有远，没有头，这叫无上。为什么无上？理无上。比如我们这个《法华经》讲这个明体宗用教，关键呢就是在这个体，名字就是显体的。体告诉我们的是这样的个体，实相之理，没有因，非因非果的这么个体，非因非果就无上了，非因非果就无上了这个体。那么这个体怎么能会体呢？要有因果为宗，所以大乘体者，大乘宗，大乘因者诸法实相是，大乘果者也诸法实相是。体会到以后呢，它就起作用，明体宗用嘛，那么这个用做什么用呢？佛法之用，不是叫你造原子弹去，叫你弘法利生。那弘法利生这个用呢，这个在佛来说呢，就有种种教相，对大乘说法，对小乘说法，就这个教相，我们现在说就是这个大乘妙法莲华经。这是无上为甚深微妙法， 那确实是无上的啊，一切大乘嘛都无上啊，理是如上，理是就是这样的理，嗯，啊，啊，你看这个地方，若佛心中所观世界是如，皆无上，都无上，啊，他这个无上不但说，你说这个，那么你说这个无上究竟还是理无上还是事无上呢？理是就无上，啊，都无上，啊，是无上相、无上性、无实体、无上力，啊，皆无上。乃至无上果报都无上，唯是依佛法界如海，如海总万流欠彻共者，他这个万有吹茶别千机理自同，我昨天不是说的吗，司法界，这个司法界啊，四土非防御情绳奈不同，净慧物密分大小，净慧各其中，啊，万有虽差别，千机理自同，春风聚一腹，无处不发红，就这么个道理，此即自性全实，若虽他异，则有九法界的实如相性等，即是化他全实，化他随复有时，皆数为全。自性随复有权皆为实，此即自性化他全实，随他则开，随自则合，浑数周遍开合自在。第四呢，就是他要试一下，又是第四嘛，要这个要为是啊，如是相者，一切众生皆有实相，对吧？那我们也有啊，本自有之，还不是本来就有的，乃是如来藏之相貌也，怪不得一切众生，怪不得释迦牟尼佛成了佛以后，就是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，皆有之，就这么说的，这不都这证明了吗？乃是如来藏之相，一切众生都有。如是性，即是性德智慧。如是性，即是性德智慧第一义空也。如是体，即是中道法性之理也。是为三德通十法界，位位皆有。若言此三德入于实性位，则名如是立、如是坐；入四十位，名如是因、如是缘；若至佛地，名如是果、如是报。初三名本，后三名末，除后同是三德，故言究竟等。广开三贤，广开三贤一中。虽遍引十方三世佛，虽遍引十方三世佛，佛道同，总不出于四一。这个四一呢，就是理一、仁一、行一、教一。理一者，要开示误入福智之见，要开示误入福智之见明之。这个句子这么断的，明知富于四义，还有四种道理啊，一要原位，二要原智，三要圆满，四要关心。一要原位者，开即是实住，突破无明，开如来藏，见实相理啊。底下用这个开示误入，要这个圆教的位子，这个都是圣位啊，破无明见着法身的，就是圣位。这是实住，初破无明，实住呢就是初住啊，初住位破一品无明，正一分法身，就是初破无明啊。 这个出啊，就是指出租啊，41位这个出租。开如来藏，打开来了，啊，见实相理，是呢，即是实行，都是实行位。贺相贺障即除，到了实行啊，应该说是已经破了十品无名，啊，要进入初行位呢，那就破11品无名。贺障即除，直接体显如来的之间这个体呢，显露了，这个体那就不是空的，体被万法，法界众德显示分明，啊，你说佛教，人家都说是佛教是空的，啊，人家说进入佛教，送佛教进入空门了，那个裴宰相送子出家嘛，送子入空门呐，佛教空不空啊？佛教还得了，佛教大富贵，我们常说的《华严经》啊，华严就大富贵，啊，什么都有，无量宝藏都在佛教里。你看看，诸佛的这个如来的知见显露以后，到了这个实行位，那个体被万德，这个体。不是说是那个是像我们这个体呢，这个素法身，我们也有个体啊，我们这个体跟佛的体一样，啊，法身之体，生父同等的，但是佛那个法身之体呢，它是修得来的，啊，我们这个法身之体呢是理具的，从这道理上是相等的，不相等的话，我们怎么能成佛呢？啊。但是我们这个法身，这个素法身，就是我开了悟了，开了悟以后，这个人呢，啊，赤条条的，什么都没有，寸丝不挂呀。你说那个寸丝不挂，是不是身上一个布条都没有啊？啊，你看那能过不能过呢？不能过，啊，所以说是未悟一切如丧考妣啊，既悟以后更如丧考妣啊。那怎么办呢？那就是说呢，悟后才修的，那叫真修，就这么道理，显示分明。那悟即是十回向，障处体显，法界行明，事理应通，更无二取，啊，入。即是实地，势力即拥，自在无碍，自在留住，任运从我道场，就是41位啊，我们这个诵华严经唱的华严字母，42字妙陀罗，字字包含一理多啊，什么梵运满娑婆，那还得了吧，入沙婆若海，入沙婆若海，沙婆若海就是一切智海，啊，然圆道妙位，一位之中寄具41地功德，指开寄具事物入等，更非一心，就是圆融法门。但如理之见，无有分别浅深之相。欲显如量之见，一个是如理之见，一个是如量之见啊！这要注意啊！你将来你就任何地方看到这些文字呢，一看就能了。什么叫如理之见？什么叫如量之见啊？故分别四位耳。第二要圆智者，一道会，是见道实性。实性中得开敷之见，第二道种会，知十法界诸道种变，邪鹤之相，亦结是佛之见，第三一切智知一切法，一向寂灭，寂灭即悟佛之见，四一切种智知一切法，一相即灭相， 种种形类相貌皆是，即入法之见。又道会如理明开，道种会如量明示，一切智理量不二明悟，一切种智理量爽照为入。此亦要实理无浅种种而浅深分别也。第三，要原教四门魂事四句者，空门亦空一切空，开复之见；有门亦有一切有，是佛之见；亦有亦空门，一切亦空亦有，即悟复之见；非空非有门，一切非空非有，即入佛之见。这个四门能通则四，说通则一啊。开示悟入是能通之门啊，所知所见是说通之理啊。底下呢，第四要关心是的，关于行性三谛之理不可思议，此观明镜为开，虽不可思议而能分别空假中心，完然无滥明示。空假中心即三而一，即一而三明悟。空假中心非空假中，而其照空假中明入。那修一心三观呢，就这么修。你把这个文字呢，如果不能够那么清清楚楚的明了呢，多念念多体会体会啊，这个道理呢自然会啊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佛说的法都是我们众生心的本具的。而其照空假中明入，是为一心三观。这一心三观这有呢，妙观初级的一心三观呢。一心三观而分开示悟入之书，所以四种事者，建立有位，位立有智，智法有门，门通有贯，贯故则门通，门通故至诚，至诚故位立，位立故建立，建立故名为理一啊。底下呢名为仁，底下讲仁一啊，理一。诸佛如来但教化菩萨，即是仁一。诸有所作常为仪式，即是行仪，但以依附成故为众生说，为众生说法，即是教仪。上面讲这个四仪啊，此之四仪遍会细日全理全忍全行全教，成为今日的十理十忍十行十教，故名开权显实，妙大于方，即是真密也。你看这个就是中间这个方便品啊，这个妙大于方啊啊啊，方者必也，变者妙也。借火车以喻三界，借三车一车以喻三乘一乘，故名譬喻品也。底下恐怕就是这个一品一品的啊。我今天想把它念完了，它没几张啊，来得及啊。因为我这个在哪呢？我譬喻品也。第四，信写品者，中根文譬说一周。信法写生一去理明，乃自称从穷子之欲。领上法辟二咒之职也。第五，药草育品者，土地是能生，云雨是能任，草木是所生所任，所生所任通皆有用，而药草用强。譬如有漏竹扇， 戏囊除乐，而无漏为罪。无漏众中四大弟子一辟令佛辟，神会圣心，福故数场而推广之。第六，受祭品者，凡与何切罗辞云受祭，又云受祭、受戒、受辩。受是语意，受是得意，祭是祭事，决是决定。方非御敌成城，已于二乘涅盘，乃如来全智所为也。以全智力无二所有，啊，用教为化，方思欲见，名为涅盘。若藏通二乘圣难也，灭度想，不知是化，同教菩萨入而缓出，亦不知是化，别教从城门经过，不以为己，亦不说是话，为原教知无贼病，亦不虚成，故言化成。此正为下根人作宿世因缘说一周也。第八，五百弟子受祭品。第九，受学务学人祭品，即是普于下根受祭作佛，祭门正宗，到此为止。此下有五品流通，法师品、宝塔两品，名红经功德两品，名这个红经共身辅众，流通未稳，利益巨大。大多一品银网红经，比我坚毅，以证功德深重。持品八万大士忍力成就者，此土红经；心得记者，他土红经。所以在娑婆世界红经还有困难呢、啊。这个忍力不成就，你在娑婆世界红经还不行的。娑婆世界不行，我们到其他地方红经去啊。那些地方不要你忍辱啊，怎么在这些恶劣环境啊？南罗汉品，以外犯初心，信思圣福，见声闻未丹，闻菩萨聘入，故即立照，无意自他，便生退没。复为此人说南罗汉，一至弘法，不虑为苦。看来这个这个法华经是要学的。这个安乐汉品呢、入如来世，住如来衣，坐如来座，而呢因为四种红经，那就是安乐汉。一知弘法，不虑为苦。又法师品，世尊自说弘经功德，命密流通。宝塔品，多宝即分身佛，切正切劝，劝密流通。今第十法师品，法者鬼也，师者是将也。法虽可鬼，体不自弘，通之在人。这就是听常我们说的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呢、五种通经皆得成师，举法成其自行，皆以妙法为师，师与妙法自性成就，故言法师。又以妙法训降与他，故举法牧师，名为法师。文中先叹美五种法师，能持法之人，以受持、二度、三诵、四写说、五书写。受持、度诵、写说、书写，这是五种法师。后叹美所施之法，即是通经方轨。所谓入如来世，住如来衣，坐如来座。如来世是什么呢？是大慈悲师。 若就通体，即是法身的啊；若被众上，即是解脱的，能令众上会于通体，即是般若。如来一者，不是像呢我们这打个一叫如来一啊，这个如来一它有很深的道理呢。如来一者，若就所缚，即是法身。若就能复言身，即是寂灭人。答这个一就要寂，又有寂灭人啊。忍辱不落命。若就和光利物，即是解脱也。如来坐者，若就能坐，即是般若。若就所坐，即是法身。身坐名称，即是解脱。随复各句，只是一三，三上非三，其理为九呢？是的，菩萨常观涅槃，常观涅槃，故劝弘经者而常观之，不管能弘之心，言小说弘之理啊。故福令入室，福令入我室，住我衣，坐我坐啊。若无三法，何谓弘经啊？这个《法华经》里像这个入如来室，坐如来坐，住如来衣啊，这个是这个安乐恨啊。你能够做到这一点，你就弘法就能得安乐。第十一，见宝塔品者，多宝佛塔从地涌出，大众显见，法大音声，以正浅，即佛，就是即释迦牟尼之分身佛，开塔以其后也。第十二，提婆大多品者，提婆大多是释迦牟尼佛的师父，那是释迦牟尼佛的师父啊，师父嘛，对徒弟嘛都是特别关爱，常常要害他，善知识。提婆大多此云天热，提婆大多出生的时候呢，这个人天热闹，因此立名寂行逆行，他的寂这是寂中，不是这个本地，这是什么身呢？现在什么呢？这个病行啊。菩萨不是有五行吗？圣行、天行、凡行、婴儿行、病行，这就是病行。实现有烦恼的，这个提婆大多烦恼大呀，大得不得了，病行而度脱之。文中显明，昔日大多通经，释迦成道，赐名文殊。今日通经，龙女成法。第十三，持品者有受持，有劝持。第十四，安罗汉品者身无危险，故安；心无忧恼，故乐；甚安心乐，故能进行。此就是一世解释的，那理解是呢，是住如来衣则法身安，入如来室则解脱心乐，坐如来坐故般若倒行尽，此佛上品文是也。底下呢，住忍入地故身安，而不触泡故心乐，观诸法实相故行尽，此佛本品文是也。安命不动，六道生死，二生涅槃所不能动。若命无受，不受三昧广大之用，不受凡夫之无受，乃至原教中无受，生见亦皆不受。有受则有苦，无受则无苦，无苦无乐，乃命大乐。要是这点就这个几句话呢，看来也要我们 有加深理解的。他最后讲这个落字，什么叫做落啊？说是我们离苦得落，是不是啊？离了苦就得落。他这个地方讲呢，无苦无落才叫个落呢，啊。生死二乘列等动，落名无受啊。他这个落的名字你看看，落是无受啊。如果你有受，这个都是苦的，无论你是落受也好，是苦受也好，都是苦的。这个境界，这个境界呢就比较深了一点，好像是违背了我们常情，那个我们这个无助生死就是苦的嘛，没了无助烦恼二种生死，这个都是苦的啊。无助究竟二死永亡，那是什么地方啊？那是什么地方？那个地方呢是无苦无乐，那个地方是真正是大陆呢啊。如果我们要是在凡夫的烦恼心中细细体会的，也能够体察到，只要到了那个地方，不如我现在跟你们说，跟大家说，叫我们这么做，我一还做不到，也不感兴趣，我现在没得吃没得穿，我这还就苦得不得了啊啊！你说我们这个无助乐事不苦吗？生老病死不苦吗？都苦的，这段文明明白白就告诉我的了，落命无受啊，不受三昧广大之用，就不受啊，三昧广大之用都不受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你说我这个享受了，我这个落堂自在了啊，那多自在啊，落堂自在那个享受啊，那是法碍啊，法碍呀、实圣观法这个离法碍呢，不能起在那里了啊，不受三昧广大之用，不受凡夫之无受啊，乃至原教中无受生戒，就是爱戒意戒不受，有受则苦，无受则无苦啊，无苦无乐乃名大乐。小佛法啊，就要从这些地方呢要下手啊，奠定基础。佛法首先要是的，看来是的，要还是要学的，不学不行的啊。孤陋寡闻是不行的啊，要学的。无苦无乐乃名大乐，行名无形，不行反复行，不行圣贤行，故言无形。你可这更妙了。你说我们不行凡夫行是可以的，这个凡夫不造生死的，那个圣贤行也不行，怎么行法的呢？那我们行什么了啊？佛也不要念了，香也不要烧了啊，头也不要磕了，经也不要讲了，不行圣贤行。这个都要我们加深理解啊。如果这个道理不懂，别人不懂可以的，说过我们参禅的人不懂呢，这就冤枉了，是应该懂的。而且我们这禅堂里也是经常讲的，讲的时候呢，大家都以为你这个大和尚随便哈说说，你被从哪儿弄得来的啊，这个都有证明啊禅堂里讲什么话呢？就是男儿自有冲霄志，不向如来行数行，对不对？如来的行处我都不行，你看在这个地方呢，不行圣贤行啊，对不对啊？那个过去的禅宗的祖师说话也不是说信口开河的，佛祖都是一个屁股出气啊， 不行圣贤行，故言无行。完这个道理呢，先说在这个地方啊，大家嘛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啊，今后研究大乘经典啊，逐步加深理解。是的，就这些个道理，你说我这不能摆开来讲这些道理还是不行的啊。啊，无性而行，而行中道，是故名行。男儿自幼从小至不幸如来行住行，那么做什么呢？睡觉啊，睡觉也不行，睡觉也是行啊，啊，那么行呢？它有个行的地方，啊，行于中道啊，故名此是法门也。文中凡有四段，即是以直观慈悲导三业，即誓愿神业有止，故立身粗业；有观，故不得身。不得深夜，不得能理，无说得故，不堕凡夫，有慈悲故，修勤修深夜，广利一切，不堕二乘地，有止行故，助忍入衣，有观行故，作如来坐，有慈悲故，入如来室。执行离过，即成断德；观恨无助，即成智德；慈悲利他，即成恩德。这个三德，啊啊，恩德自成智德，智德能通达断德，是名深夜难落行。于口意二业誓愿。亦如是，其此是寂慢流通。第五呢，是从地涌出品啊，下放空中。法身大士是世尊本师弟子，今奉师命涌出哄经，弥勒尚自不是。弥勒不是啊，弥勒不是，弥勒不是，弥勒不是说我们在说这么说的吗？释迦牟尼佛，这都是我教化的。这个弥勒菩萨说：“但你在成佛这几年呐、这个诸大菩萨都无量劫的都证入果了，这你教化的。他这是父少而子老。他说你这个世界上哪有个父亲年纪小，儿子年纪大的？他就用这个道理啊。是的呢，从地引出品，这底下下文都有的啊。”法身大师是尊本师弟子，今奉师命啊，涌出从地涌出红经弥勒不是，由此发起开进贤缘之大教啊。第十六，如来受量品正开进记而显原本。如来者，十方三世诸佛、二佛、三佛、本佛、继父之通号也。受量者，受者受也，量者全量也。今正显本地报身功德，而报身智慧上命下期三身晚住，故言如来受量品。第十七，分别功德品者，佛说受量三世弟子的种种意啊，故言功德前身不同，故言分别。品种有受记、灵血流通、福说长行为总受法身记，弥勒说戒为总身灵解，此后为流通分，语种鲜明，现在四信次名灭后五品。啊，什么叫四信呢？一者一念信邪未能演说；第二呢，料邪言取广为三广为他说，是神性观成这个四信，是五品之前的啊。四信品，这个在这个漏记当中呢，这叫做。 名字记，啊，底下这个五品呢，像智者大师呢是五品观恨记，啊，嗯，底下是五品者，以知其随喜心。第二，假自受持度诵。第三，假劝他受持度诵。第四，假坚行六度。第五，假正行六度。第十八，随喜功德品，名初品因，名初品因功德，以劝流通，随者随顺事理，无二无变，喜事庆吉庆忍，顺理者闻复本地深远深远，信顺不逆，无一毫一致。顺事者闻复三世义务，混数该根，骗一切处，亦无一毫一致。顺理者有事功德，顺事者有权功德，庆吉有智慧，庆忍有慈悲，啊，全是智断合而说之，故言随喜功德。啊，这个讲这个，啊，这个法师功德，这个五品功德，嗯，随喜功德。你看这个智者大师，嗯，他是五品位，五品还是外凡位啊，念念照常理，心心系幻尘，遍观诸法性，无假亦无真啊，具足烦恼，能通达如来的如来的宝藏，嗯，什么佛法他都懂啊，那个智者大师什么懂，他没这么烦恼啊，就这么个位子，底下呢，底下第十九法师功德品，名初品果功德，以劝流通。所谓六根清净，六根清净就是相思位的。第二是常不清菩萨品，引信悔罪福正劝流通。内怀不清之解，外境不清之境，神力不清之行，口宣不清之教，人作不清之目，他就是常不清菩萨吗？不清之目，故名常不清也。嗯，以上三品半文，三品半文即劝至流通境，此下有八品文，名辅助流通。又分为三，留一点，嗯，我来马上这个，上来还有一点没，那明天再讲，好，现在这样留。